This spring, summer, fall, winter. My man， 开解幕后。 时隔五年之后，哈利波特系列后四部的导演大卫耶茨通过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再次将 JK 罗琳的魔法世界搬上了 IMAX 大荧幕。《神奇动物在哪里》不仅完好继承了哈利波特系列影片的超高人气，上映三日就净收超过2.7亿元，且持续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榜。这部电影的月幕视效更是实力抢镜，掀起观众热议。导演为了呈现罗琳笔下精彩纷呈的魔法世界，此次特意在 IMAX 大荧幕上施展魔法，通过月幕视效来让剧中那些萌宠动物们一起突破次元壁。耶茨在采访中说， IMAX 大荧幕非常适合延展效果，因此我们为 IMAX 量身定制了独家月幕效果，届时画面将打破荧幕边界，月幕而出，让观众身临其境。因此在 IMAX 影院中，观众们不仅能看到魔法师施法时的一道道荧光喷薄而出，更有神兽们不断跳出荧幕，飞扑到观众面前轮番卖萌。 Magical beast, I study them. They're the reason I came to America. This is Commander. I don't think I'm dreaming. I'll give it away. I ain't got the brains to make this up. Was that everything that came out of the case? 此外，影片的阵容也是非常亮眼。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在片中细腻演绎了不善言辞又富有爱心的魔法师纽特，为他开启了新一轮圈粉模式。丹·弗格勒饰演的雅各布作为影片的搞笑担当，与性感的读心者艾丽森·苏朵儿饰演的奎妮一见钟情。他们之间妙趣横生的互动被观众称赞是 IMAX 大荧幕上行走的表情包，就连约翰·尼德普也来片中客串了一把。这么说来，从剧情到画面再到阵容，这部 3D 魔法大片实在是值得一看哦。 孩们，台前幕后。 赢就是出类拔萃，是拔得头筹，是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棒。 MyFM 100.5，赢在音乐不间断，好歌播不完，大奖拿到手软。 MyFM。 Love in the morning, love in the evening, Loving the songs that together in life 想陪着你变胖陪着你变老用幸福特调家的味道 Loving the morning Loving the evening Loving the songs that together in life 想陪着你变胖陪着你变老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 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灰色的气压扭曲的脸借爱情像沉醉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的起跑线是最像电影溅起这从前心跳正在不动天上飞眼泪对错归零出发才了解开始吧狂奔的起跑线是最像电影溅起这从前心跳正在不往天上飞拼命追 来自孙燕姿奔，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 周三了，各位。首先呢，祝你们下班快乐。一眨眼呢，也是到了周三。我每天就是开心着伴着你们下班，对吗？同时呢，每次都是到饭点儿。有时候我饿了呢，我可能会叫一个外卖。一般呢，我点外卖是有这样一个习惯的。你看，一上来就说吃，没办法，这就是我的性格。我订外卖会写备注的，比如说我订个菜，对吧？会写，哎，您好，我这个菜呢只放盐，还要少盐，味精、鸡精我一概不要，谢谢。你会发现，哎，淑君你真矫情。嗯，其实我也感觉自己事儿挺多的啊，可是呢，不知道就是你们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吗？我比较习惯写备注，就是因为我口比较重，然后味精鸡精我都不吃的啊。平常在家做饭，我妈就从来不放这些东西。所以呢，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要来说一说网上购物。当然呢，我只是拿外卖举了个例子。然后网上购物你会备注什么吗？怎么样去备注的，这样可能也能看出你是什么性格哦。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当中来搜索 TJ 下划线 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网上购物包括外卖都是可以，我只是拿外卖举了个例子。那么接下来我们送出的周三开场曲是来自李琦《启禀太后》。

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是岁月的沉淀， 就算有些事 是回忆的温暖， 有你放在心上， 是梦想的发生。用音乐诉说一切 MyFM 100.5，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MyFM 变得很稀薄，满城霓虹开出荒漠，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太深太多爱回头我触摸，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跌倒这睡梦，我能和谁相拥？这美都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 Alone 这感觉我跟从，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但是太多爱回头或触摸，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这跌倒这睡梦，我能和谁相拥？这美都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 Alone 这感觉我跟从，这胸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起云涌，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千万重。 Alone 这歌我谁能懂？这城市那么空， 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 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位，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此时此刻到了我们 FM 车友会点名时间了。来，我们穿糖葫芦啦，卖糖葫芦。好了，不在这儿吆喝了啊。那么车友会当中，我们看到了傻袍子、黄秀丽、阿丽、大香香、叔叔就是奈菲菲、兵哥无敌，欢迎我们各位车友会朋友的到来。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当然你们想跟我们互动话题的话呢，也是可以的。我们今儿要说的话题就是网上购物，你们都会有备注吗？就网上购物包括很多呀，订外卖呀，什么买东西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会备注什么呢？从备注当中其实能看出你是什么样的性格哦。新浪微博当中，我们看到洋娃娃说到，我的外卖每次点面都要备注，不要放葱，不要放香菜，放香菜，多放辣椒哦。这跟我吃的还好吧？就今儿我们同事就说了，那个我说哎，这我也爱吃。我们同事就说了，你不爱吃什么呀？我一时间语塞，好像我什么都吃。没有什么爱不爱哈。冷对万夫他说到了，订开封菜的时候备注饮料别加冰。这跟我一样，我点餐的时候也会说饮料千万不要加冰。其实不加冰的饮料已经很凉了，尤其是女孩子，你们一定要别吃太多凉的啊。困困醒了，他说要是外卖呢，我就备注几个人啊，省着省得少筷子。网购呢，就是备注最好早点发货。我到现在还有货没发呢啊。好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如果您想跟我们分享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平台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一段资讯过后，先听歌，歌曲过后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我们将会听到吴亦凡有一个地方， 错过航班不过机票一张，错过商机却会遗憾一生。 滨海之夜哪里去，运通家园商业广场，河北路杭州道交口，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位置绝佳，建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经营业态多种多样，20万人口常驻周边。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祝您把握精彩商机。置业热线6630-17776630-1888。 有啊，奥特莱斯购物公园， 众多独家品牌引领风尚，吃喝玩乐随心购， 全年365天，天天低价， 大品牌小价格，高品质低折扣， 尽在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100.5。 来自吴亦凡，有一个地方，我忽然想到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好了，这里是带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今天互动话题，要说就是你在网上购物的时候呢，会不会订会不会写备注？满脑子全是外卖的事儿了啊！你看我只是拿外卖举了个例子，大家就开始都是外卖的事儿。你们这都是怎么了？脑洞就那么大吗？这边看到龙，他说了，我好像从来没备注过哦。那你就是，人家随便想干嘛就干嘛呗。比如说你在网上购物，想什么时候发货什么时候发货，想给你发不好的就给你发不好的，是这意思不？那证明你很随意，是一个很随意的人。这边看到了请教大吉吉，他说不管是开封菜还是其他的啊，我都告诉他多给我几袋番茄酱还有甜酱，如果是面条的话我会备注面条一定要过水啊。哎呦，他说我一会儿我吃涮羊肉，你饿不饿呀？我心求主播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这面条硬过水我接受不了，我不喜欢吃面条过水的，因为我觉得面条过水都凉了，而且我比较喜欢吃热乎的食物。梦过每一个夏，他说了明天一定要发货，记得检查一下 ，Thank you。好吧，这个是你网上购物啊会备注这样的。三斤熟梨膏，他说备注我会写多放辣椒，朋友们都说我适合去四川生活，四川可以吃点好吃的哦。我们都忘记了，终有一天会怀念现在。他说到了。发什么备注不一定啊，但是客气总是没错的。这确实是人家会更加的用心。再分享最后一条，请叫我莫小北，他说我老公一般都说哦，不要孜然啊，别给我放孜然的东西。好吧，就是好什么口的都有，对吗？我们是今天互动话题就是来说一说你网上购物都会备注些什么吗？所有的网上的通过网上去订的都是可以的。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被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 MyFM 狂躁万万岁。想拿走火锅抵用券的话呢，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徐佳莹《不要再孤单》。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M DJ 董娟、淑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Listen up。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y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t up. Here we go. I love Club. 打开 My FM, DJ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down. Hot new music. Just keep your eyes on new music. 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在 Club My 为你奉上整周最好的 party 音乐 ，Only on My FM。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让我做你的伴，给你的 赵吉利用音乐表达态度，为音乐行动起来。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 12月12日起，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找到 MyTop 100投票专区，参与评选，选出你最喜欢的前十首歌。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钟爱一段音乐，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5，音乐让生活更精彩。 随身携带， 关怀，镜子如水一样的存在，难怪我只相信我们从未分开。 My FM, My FM 100.5. I'm not afraid to die. 文地理、海洋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 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康康问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万岁。来说一下我们万万岁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来微信当中搜索官微 TG 下划线 MyFM 100.5，找到我们官方微信平台关注一下就好了。那么稍后呢，把问题答案直接以微信的形式发送过来就 OK 啦。今天成为幸运听众的话呢，将会获得鲜味捞火锅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火锅抵用券一张啦。所以看看是谁这么有运气，有运气可以拿走我们的火锅抵用券。本周系列你猜对了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听这段音频喽。 哎，喂，你好啊，我是一名街头魔术师，我叫 Alan 啊，是这样，我正在做一个街头魔术，我手中的是一副未开封的扑克牌，你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吧？ 没什么问题啊。 你再好好仔细的检查一下，怎么样？有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 啊。大家好，一副20，拆封不退。 好了，我们的问题听完了啊，非常简单。我今天要问题问什么呢？就是这位魔术师他的真正身份是什么？应该难不倒你们哦。那大家直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好了。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这首歌曲来自 Passenger Whispers。 Got open eyes and an open door, but I don't know what I'm searching for. I should know by now. We'll have a big old heart, this I know for sure, but I don't know whatMy love is full, I should know by now. Will I wait in line so I can wait some more?I can't remember what I came here for, but I can't leave now, cause I have a light that shines, and a love so pure, but I don't know what to use them for, I should know by now. need to whisper in a world that only shouts.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Exclusive. 这里是由国际卡恩卡昆大品牌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今天互动的朋友依然是很多，是有多想吃火锅我就想知道。好了，我们来点个名啊，看到了棒棒糖、娜娜，然后港湾的香槟、红小羊，屏幕一直在跳，看到谁是谁了，冯宝学、彭龙，然后三品。那么我们这个看看正确答案都对不对啊，来看一下。半根烟答的什么呀，这是基本上都答对了啊。嗯，基本上我想一想啊，这个骗子呢，答骗子其实也应该算对吧，也应该算对啊。那么真正的职业是什么，真正的职业他就是卖扑克的。你们都答对了吗？好了，就是他本来是一个魔术师是吧，他上街，哎，我是一个街头魔术师，你帮我检查一下这副扑克有问题吗，然后人家路人就啊没有问题，哎，你再仔细检查检查，嗯，真的没有问题，好吧，这副扑克20。其实标准答案应该是卖扑克的啊。那么我们幸运大转盘就转吧，转出一位听众送出的就是我们火锅抵用券啊，来大转盘转起来喽。好的，听到了，哎，冯宝学，我刚刚还点了你的名，竟然就赚到你了，恭喜你了，获得了我们鲜味捞火锅提供的100元的代金券喽。到时候我会私信你怎样领奖的，提醒各位在12月10号，中午和晚上我们那边是开业，然后晚上我会去那边的哦，和大家一起吃火锅喽。好了，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大家还想互动的话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约。不要忘了互动话题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网购你会备注吗，都怎么备注的啊。我今儿就举了个订外卖的例子，大家不要和我这么雷同好吧。新浪微博来搜索我的名字淑君，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或者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华泰通双十二购车节着急啦！ 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双十二购车节重磅优惠，暖心上阵， 100抵1000，更有机会争抢1000元油卡， 现场订车即赠惊喜好礼，凭报废指标还能荣耀尊享置换补贴， 全新一代迈腾跃然上市，恭请莅临赏鉴， 更多精彩尽在华泰通一汽大众旗舰店， 京港公路大四汽车园， 87921888，87921888。 梅赛德斯奔驰梦想座驾感触万千，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买指定梦想座驾享0.99%低利率金融贷款方案，一年免费保险，波士信达奔驰之家23903888。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T冠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 FM。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 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神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多少相爱一场， 怎么能说忘就能忘？可怕的欲望还躲在心里回荡，想退让就别太勉强，相爱一场，人生有多少时光，相爱一场都成为一世的过往，可笑的倔强，撑着不承认绝望，心碎得很漂亮又怎样。许过的愿望，等时间的散场，这结局欲盖弥彰，我们该怎样去原谅？相爱一场，我们会遇见多少相爱一场，怎么能说忘就能忘？可怕的欲望还躲在心里回荡，想退让就别太勉强，想人生有多少时光，相爱一场都成为一世的过往，可笑的倔强，撑着不承认绝望，心碎得很漂亮又怎样。 FM 100.5. 世界哼着一首歌，抬起头睁开眼，星星堆满天，一二三，会不会实现？深呼吸闭上眼， 来自戴佩妮，小小很温暖的一首歌。那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的就是互动话题，来说的就是你网上购物会备注一些什么，怎么备注的呢？新浪微博当中我们继续看到了，给你个鸡腿别打我了，备注不要发错东西哦。这个不要发错东西应该是很多朋友，尤其我以前网购的时候就会说，请你检查好这个质量问题，一定不要发给我一些残次品。奔跑的吴松他说到了，网上购物时经常会备注宝贝是送人的，要及时发货，好好包装，不要错过朋友生日哦，这样卖家大都是比较仔细包装，会马上发货，这招挺有效啊。那这招我也是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网上购物的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这个。清洁阳光说到了，这个某宝购物时呢，有时会备注发货前要检查，不想麻烦东西看到很明显的毛病哦，退换太麻烦了呢。这招也是挺好的。人小小说网购时一般会备注标明一下自己买东西的尺寸什么的，如果外卖的话呢会标注多放辣多放辣多放辣，重要的事说三遍，是有多爱吃辣椒。在威罗斯说到的少放盐不要鸡精味精，这是在学我吗？好了，我们暂且分享到这里啊，先听歌，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今天互动话题就是网上购物你会备注什么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好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大家留言。那这首歌曲有请出蔡健雅抛物线。 确实说，我这样说，我不在乎结果。我对你说，我有把握，成功例子好多。人们虚假又造作，从哪都我们用真心就不会有差错。我没想过我会难过，你竟然离开我。爱沿着抛物线，离幸福总降落的差一点，流着血。 是错觉。我好想说，我只想说，我不要这后果。你说相对来说早开始种解脱，当初亲密的动作变成当下的闪躲，感情的过程出了什么差错。我没想过我会难过，你终于离开我，爱沿着抛物线，你幸福总将我的差一点流着血，心跳却不曾被心痛消灭，真真切切青春。伤越远越绝，只是错觉。世上越远越缺，只是错觉，只是错觉。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哈林庾澄庆。 My FM 幸运提出谁都对你打分数，砍断的序幕就此打住，微光里一层薄雾，多少的荣光流于媚俗，被成功耽误重复，爱因却怕输，随别人情 现被爱却孤独，再见他要的全部。玻璃的倒影面目模糊，伸手也不能碰触。许多的羡慕流于通俗，幸福耽误重复，爱应不忍输，有苦说不出。随便他们说是怪物，哦，不模仿别人的态度，有无心才哭， 总柔的虐人情怀，杰伦的歌歌词总要你来猜，伊森的歌要留胡渣才明白，有神的歌一般人唱不太来，我爱的歌不是刻在十年前的磁带，而是1005随时随心不间断。 My music My love My fa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Yeah. 速放宽、yeah、让屁股现在摇摆，转起皮下跳芭蕾， 来自吴建豪 Boogie。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要说的就是网上购物你会备注些什么吗？我们继续看到了 Alice 小公举，她说不要放香菜，多放辣椒，多放醋，又爱吃辣又爱吃酸啊，你真的是酸辣无敌了。微宝加了星仔，他说备注呢一般没什么用，最后该怎么发货还是怎么发货，收到货以后不是自己备注的那个，再找卖家给点补贴。这个确实是有，因为可能不是卖家亲手包装的，因为他们都会有仓库嘛，就仓库那边出货。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卖家跟我说的。我牵扯到这个问题呢，我是退呀，然后就是走这个什么快递补贴，反正哎呀，就是挺麻烦的，最好是一次到位啊。猴酸猴酸的甜甜王，你这名字太有意思了，主要非常的天津话啊。他说的不要青椒，我是蜡笔小新，哦耶。好吧，你不爱吃青椒啊，我觉得青椒还是挺好吃的，挺香的啊。爱吃鱼他说快递必须备注，我这里某快递3天才派送一次呢。这个好像我们微信平台当中也看到很多朋友说快递一定会备注的，反正快递会分你的地点，如果你这个地点会收哪个快递会更加的方便一些，那去备注一些还是有必要的啊。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继续来听歌。如果大家还想分享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被大微印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呢，我们将会听到 Beyond 真的爱你。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组，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秉持原装进口血统重组大众优质基因，现已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空港众辉84905688。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My FM 100.5。 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爱的翼武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就破报尽真恩，我以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就破无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面包的保质期差不多就一周，牛奶的保质期也就一个月，爱情嘛，就要因人而异了。音乐呢？那你就要问他了。 麻烦100.5，给你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经典好歌、流行新曲，更有 Music Forty 40分钟不被广告打扰的纯净空间，在每个平凡的日子里，保质好音乐，保鲜你的好心情。 MyFM， 还想多陪你几秒，缘分偏那么碰巧，安排了人潮，扯散了你我的拥抱。后来 泪水又微微减少，想让你知道，又怕将你打扰。一有爱就走吧，是时候放手了。幸福非要在这分岔，就别再等他。一有爱就走吧，我不会有怪你的想法。你听见吗？我最痛的是话。 就走吧，来自许茹芸。我觉得这个歌名起得特别好，一有爱就跟他走吧。好了，这里是带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继续看到了啊，微博当中分享到互动话题，就是网上购物你都会备注什么。叫我刘新斌，他说到每次点鸡肉卷套餐都备注我要墨西哥的咯，就喜欢墨西哥是不是。还看到骆小斌，他说外卖订餐我都是备注，我说哎给我多套一个兜呗。还有小锅炖肉说到了，嗯，我好像从来没有备注过什么哦。就你还是我跟我之前说那位听众一样，你也是一个随意的人哦。那我觉得其实每天呢，我们网上购物可能真的会少不了。你看夜空中最漂亮的小美，她说道，嗯，一般我都不备注，除了那种买的东西很复杂，几件合并在一起必须捞的老板，哎，给我把货备齐哦，要不然我会觉得麻烦的呢。一穷二白高富帅他说到了，我的牛肉面每次都要备注，东方牛肉，东方牛肉，东方牛肉，重要是说三遍。主要是你这备注了，我觉得用处也不大啊。你说牛肉面还给你多放牛肉，多少钱牛肉面？除非你加钱买牛肉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网上购物你都会备注一些什么。其实呢，之前说这个外卖，今天大家发的是外卖最多的，就是外卖你会备注什么。你知道外卖当中留言最高的是什么呢？就最高的占用率是什么？ 就是多辣多加辣，反正我是就是少盐少味精，这是我的标准就好了。就今天的留言当中，大家也有很多多放辣多放醋，当然呢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网上购物。现代社会嘛，我们都是从网上会买很多东西，有的时候都没有时间去超市，会在网上买一些自己的生活用品啦。反正现在嘛都很方便了啊，通过手机哎随便一买，我们需要的东西都就会送到眼前了。好，先说到这儿，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蔡淳佳南屏晚钟，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My FM 100.5。 驾车狩猎， 五星双温泉酒店， 特色猛餐令人垂涎， 行程如此精彩，你怎能不来？ 12月26日 MyFM 100.5当家 DJ 带你北上内蒙古，开启私人定制自驾旅程， 拨打5856-5990报名 MyFM 内蒙古自驾游，特惠价每人仅需1998元，出游行程敬请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 支持我，支持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孙燕姿。 声音丢在角落，看电影到结局总是配角的错，你要的故事让你去说，我要的生活我好好过，写日记写不出是谁的感受，夜空里每个人只有一个星座，你到底懂不懂，我只要一点温热的触碰，你到底懂不懂，有些话并不是一定要说，你总说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是用来挥霍，你总是满不在乎，当我看着自己的稀薄，你编织的感觉难以捉摸，你比我的梦境还困惑，我看见爱情之所以为爱情谁都在挥霍，我想的天长地久也许只是时间的荒谬，我沉迷的感动与你不同，我的了解让我自由，时候下的不是时候，就像你说难过不是真的难过，你到底懂不懂，我只要一个安稳的等候，你到底懂不懂，想你想的好像空气都停了，你总说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是用来挥霍，你总是满不在乎，当我感觉自己的稀薄，你编织的感觉难以捉摸，你比我的梦境还困惑，我看见爱情之所以为爱情谁都在挥霍，我想的天长地久也许只是时间的荒谬，我沉迷的感动与你不同，我的了解让我自由，你总说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是用来挥霍，你总是满不在乎，当我看着自己的稀薄，你编织的感觉难以捉摸，你比我的梦境还困惑，我看见爱情之所以为爱情谁都在挥霍，我想的天长地久也许只是时间的荒谬，我沉迷的感动与你不同，我的了解让我自由，我沉迷的感动与你不同，我的了解让我自由。 爱情之所以为爱情，来自梁静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MyFM 私人定制自驾游的消息啊。那我们的出发时间呢是定在12月27号到29号之间，途径呢是毛巾坝，然后翁牛特旗、科什克腾旗，到内蒙啊自驾。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过程是 特别少有的，就是一群人，然后和自己的朋友也好，爱人也好，就是踏上这样的一个旅程。最主要的是和我们的电台主持人一起去到美丽的内蒙，可以去体验一下林海滑雪啊，林场狩猎等等等等。那我们的住宿条件呢，就是温泉酒店五星酒店哦。体验的项目以及行程安排介绍会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来推送的，大家可以去官方微信当中去关注一下就好了。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22-5856-5990来去咨询一下就好了。当然是工作日的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之间哦。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送出歌曲是来自陶喆《黑色柳丁》。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不出来到底为什么，好像有一些悲伤的挣扎，可是明明不知道，就算有橘色的加州阳光，我的口袋只有黑色的柳丁，我只有一个蓝色的感觉，不要问我为什么。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不敢一直做梦， 你不是个英雄， 也自由坠落这灵魂地，可我昏昏沉沉没有办法醒，请你leave me alone。 很想说但又觉得没有话好说，我只恨我自己逃不出这监狱，或许我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只想没说出来，没唱出来，只想哭。黑色柳丁来自陶喆。那其实呢， 我们看过一个调查啊，工作呢没责任心，不按时完成，但是呢要不断提醒才能够办完。很多人觉得身边总有是不靠谱的人。那有一条消息啊，是针对于2000人的调查，这调查当中就说了啊，98.9%的受访者说到了身边是有不靠谱的人呐，而靠谱的三大品质是什么？答应的事儿说到做到，事情保质量以及及时的完成，然后就是勇于承担责任。那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其实我觉得还挺少的。就你像就是周末的时候，和朋友联系，咱回来吃饭，咱有时间吃饭，可能这咱有时间吃饭，这一过就是一年、两年，或者是三四年，这都保不齐哦。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事儿，但是呢，工作当中就不能这个样子了。你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及时的完成，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不能这样没有责任心。那么工作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够认真，认真还是认真负责。不知道你身边有这样不靠谱的人吗？反正我身边是没有了。好了，继续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许飞《淡淡的歌》。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童话，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不会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播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啦啦啦啦啦，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回想他，我会一直拥抱着你，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童话，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我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啦 回忆里只拥抱着你，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有雷声在轰不停。我今夜里看不清，谁轻声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多低，雨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走。 My Music， 大家好，我是品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夜好深了，这窗明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我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生存已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尽是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南飞耶耶不醉不归。 我见你犯的错， 又梦到变成了煎熬。 我见你犯的错， 停地打扰。 Listen to my urge. 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空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如果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后会无期，来自邓紫棋。那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短信了啊。年关将至，如果您收到这样的短信，咱千万别信了啊。什么您的积分可以兑换什么多少现金呐、啊？或者您预定的航班因为飞机故障已经取消，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收到过这样的短信。过年根底下了，各类诈骗信息是接连不断，而且迷惑性特别大，一旦被骗的话，那么损失会非常的惨重。那警方也是提醒各位啊，千万别点开那个链接举报，或者是直接删除咯。所以呢，通过电波也告诉你们哦。继续来听歌吧，来自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 谁都想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幸好我就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鬼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关心路上永恒太短暂。你忘了把所有的遵守承诺，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握住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鬼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关心路上永恒太短暂，也不去关心路上永恒太短暂。 Listen up，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y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t up. Here we go. I love Club. 打开 My FM, DJ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Hot new music. Just keep your eyes on new music. 每周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在 Club My 为你奉上整周最好的 party 音乐 ，Only on My FM。 旋律不切断， 精彩不下限。 My FM 100.5， 超赞。 My FM。 你在 好被他对待，所以不用太乖。 All my ladies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在我说过我是你的 你的， 那些废话我不听了 不听了， 我是我的不是你的。 Hey, this is my hey, but I really don't care。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 shake it, shake it, there it is. You're trying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you're gonna stare. I'm doing me so there. Yeah。那么周美来自何洁，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道题目，哎，是什么题呢？就这两天啊，由江西师大学生会发布的一道高中题火了啊。不知道你会不会做，反正我肯定是不会做啊，因为有的我都忘了。据了解呢，是从2017年起，包括上海、浙江在内的一些省市和地区的高考将会实行必考科目与选考科目啦，那是3+3的模式，也就是文理不分科了。有很多网友就说了，哎，感叹幸亏毕业的早呢。反正我看到这道题我是不会，是物理的一个电路图，然后上面又掺杂的语文的，哎，好难啊，难死宝宝了。幸亏宝宝也是很早就毕业了，我上学的朋友们真的是要更加的好好学习咯。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郭富城，茶无此人。 一切都停止，唯有 My FM Music Forte 音乐播不停， 我们是牛奶咖啡。 只是该说了就算，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想，但是别让我在街上一个人站。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听说你下周后洗尽绳索，剩一个人站在码头，靠岸却不走，而我缓缓地走上了斜坡，也一路上保持沉默。 很多波波，深爱过那只 我们听到来自王兰飞《寂寞河流》，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夜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条消息了啊。那有关我们本市的消息，就是说一说本市约有26万机动车逾期没有取得检验合格证，然后这个小型微型非运营机动车呢将会有15万辆啊，大约是15万辆。那么交管部门提示车主应该按期去参加检验，驾驶漏检车辆上路将会面临扣留车辆、罚款200元、记3分等等处罚，连续3次漏检的车辆还将被强制报废。所以各位就不要忘了去按期的参加检验就好了。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张志成 May I Love You。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全新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开启，一年整车延保，2000元售后工时，3年6折保值回扣。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电话2829-3333。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幸福，让这个世界一步 永远的好音乐，更多惊喜活动，分享生活中的感动。这里是 MyFM 100.5。 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装潢，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拍下我和这夕阳的地方，为了留住你的眺望，捕捉的每一个瞬间都有话要讲，听照片说悄悄话，靠在你肩膀，沙滩上每个脚印都还给海浪，卷走日光带不走 一起来听听接下来的 MyFM 有什么歌曲吧，我是 Kenji 吴克群。 MyFM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最好 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白日梦飞翔，永不太远太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 下一站天后来自 Twins， 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陪伴你三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非常开心，然后又度过一天，明儿就周四了，打起精神来。周四一到，然后只要听见我的声音，你就知道哦，周四一整天都结束了，马上迎来周五，周末离我们又近了一步。那么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带给你好心情，陪伴你每一天咯。我是淑君，明天音乐摩天轮时间我们再约吧，明儿见咯，拜拜。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每辆火车前进必须沿着轨道，跟随着记号望平淡或热闹，每一辆火车是累了就随时能停靠，我迈向目标却又想要逃，我从来不害怕天崩或者地弹，我其实活得很潇洒，我每天都重新出发，可是我不快乐，真的不快乐，每天走到同样的方向，可是我并没选择，这是一条爱。 心的轨道、哦、铁路决定我命运，决定我每一步都脱离不了贪心的轨道。新的轨道，头顶有蓝天，身边有微风轻轻拥抱，为什么烦恼还阳碰不着，每辆火车转身越离该值得骄傲，谁听得到我的爱好。我从来不害怕天崩或者地塌，我其实活得很潇洒，我每天都重新出发，可是我不快乐，真的 音乐根本停不下来。大家好，我是郭静。 一天过一天，从不确定变成了答案。只想这样停留在只有你去的方向。每当你出现我身旁，就感觉爱情的重量，我越在意越难衡量，就越放不下，越不去想就越是他。 I'm falling for you. 守护肩膀。 前不久潮流圈炸了，因为风光了好一阵的坎爷被曝因精神问题住进了医院。据 NBC 报道，美国时间11月22日凌晨，坎爷主动打了求助电话，随后就被送往洛杉矶的医院进行治疗。讲真，这事儿要是放在平常，我们肯定不觉得奇怪。毕竟他和妻子 Kim 承担着巨额债务，又有连续不断的巡演需要跑场，如此压力正常人都难以承受。可话说回来，坎爷此番病倒实在有太多巧合，与其说他是精神出现了问题，不如说是他最近得罪了太多人，假借生病避风头去了。首先，坎爷曾于入院的前一周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公开支持川普，不巧的是这几场演唱会除了 LA 之外都属于加州，要知道加州可是希拉里最重要的票仓，在敌人的大本营里高喊我是叛徒实在不够明智。之后坎爷又继续抽风，在前不久的演唱会上，他公开炮轰 Beyonce， 说 Beyonce 以演出为筹码，靠黑幕夺走了本应属于他的 Video of the Year 音乐大奖。接着坎爷又不自量力地炮轰了一手提携他成长的大哥 Jay-Z， 抱怨他忽视自己，淡漠兄弟之情。这下圆满了，他一口气把大哥大嫂都得罪了，这自然引起了舆论的轰动，让歌迷觉得一个说唱歌手总是这么频繁的操心与音乐无关的事，实在够呛。在短短一个月内，坎爷凭借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性格，为自己活生生地挖了一个大坑。对此，我们只想善意地提醒他，脑子是个好东西，希望你也有。 My FM, My Street Fashion。 有一个失明的女孩叫叶子，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在她心里面，她看得见一切。 是模糊的，渴望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时间是静止的，永恒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呼吸是短暂的，也许我只好沉默，意味着问题地球它也在思考着，爱情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忧郁是蓝色的，快乐是什么颜色的，如果寂寞是灰色的，天空是什么颜色的，如果汪洋是蓝色的，我说天空也是蓝色的，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是什么颜色的，如果风儿是快乐的，叶子的眼睛是透明的，心事心事快乐的， 心事快乐的。 My taste，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ound， 我的自己 ；My style，My love。这里是 My FM 100.5，我的音乐电台。 My FM。 来自胡夏的一首《他比我更适合》。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马上为你送出的是陪伴你夜晚时光的 MyFM 不眠夜，我是 Kevin。明天呢，将迎来大雪节气，大者胜也，至此而雪而胜。俗话说呢，冬天进补，开春打虎，适当多吃一些牛羊肉、木耳、大枣，可以提高防寒能力。而天气干燥，多多补充水分，吃一些像藕、梨等滋阴的食物。而下个节气就是冬至了，天气也渐渐变冷，可寒假马上就要来了，新年也不远了，你期待吗？ OK， 我们先来送出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何炅《另一个自己》。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夕阳下你在夜幕里遇到另一个自己，也说我们来不及，已经来不及，来不及把梦提起，对时间不语，对沉默着迷，张望另一个自己。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扣紧，在人群中你在孤单里想念另一个自己，别说青春来不及，已经来不及，来不及翻山越岭，唱给我的歌，写给你的心，承诺另一个自己。拥抱你的我，拥抱我的你，拥抱我们的失去，你哭过几次，又笑过了几句，未来的日子继续，藏在最柔软的心，栀子的香气是你摆着裙扬起，告别你的我，告别我的你，擦肩在城市里，相遇落在一起，却又从此分离。若是有一天相遇，看我老去的眼睛，请不要伤心，他见过你的年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只是你眼中的我，我心中的你，双手依然靠近，我在人群中，你在孤单里，想念另一个自己。别说青春来不及，已经来不及，来不及翻山越岭，唱给我的歌，写给你的心，承诺另一个自己。拥抱你的我，拥抱我的你，拥抱我们的失去，你哭过几次，又笑过了几句，未来的日子继续，藏在最柔软的心，栀子的香气是你摆着裙扬起，告别你的我，告别我的你，擦肩在城市里，相遇落在一起，却又从此分离。

just watch My Top 100召集令，用音乐表达态度，为音乐行动起来。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 12月12日起，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找到 My Top 100投票专区，参与评选，选出你最喜欢的前十首歌。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来自胡歌的一首《一吻天荒》，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如果你对电子音乐等于吵闹有着根本性的偏见的话呢，将电子的强烈古典删去，然后适度加上热带风情的轻电子的曲风呢，应该会让你对电音的观点焕然一新。而一向乐于尝试不同风格的周笔畅指定内地新锐音乐人大包子妖哥，对于这位刚刚发行唱片的说唱歌手来说呢，这绝对是一次挑战性的创作。而制作方面呢，周笔畅也向身边的密友再度请得陈珊妮来操刀，让这三位个性十足的女音乐人连成一线，看似各有想法，却透过音乐凑在一起，来带来这一首电音作品。来自周笔畅的《被中立拖累》，一起来听听看吧。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8490-9090 smart。 Hello， 听着 MyFM 100.5的好音乐和一杯香浓的热巧克力，就是我保持好心情的秘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MyFM。 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my back and slam the door. The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d to be. Conceal, 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my back and turn the door. And here I stand. And here I'll stay. Let it go, let it go. The cold never bothered me anyway. It's funny how someday. 这个会开交，看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架空跟天使互见美。 来自容祖儿的一首《天然呆》，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20年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呢，面容可能会苍老，体型可能会走样，嗓子呢可能会废掉，然而站在台上泪流满面的彭佳慧依然瘦弱，背微微有些弯，声音低沉，除了皮肤上因为岁月的流逝刻下的细碎细纹，她和20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一定有的话，那么19年前初次入围金曲奖就拿到最佳新人奖，不到25岁的她呢，也是一脸的意气风发。时光飞逝，一转眼，现在的彭佳慧眼里写着沧桑，但是洋溢着幸福。经历了低潮、结婚、生子、付出，她有足够的阅历去诠释歌曲中的心绪。比起铁肺歌后的帽子，收起技巧，娓娓道来的歌声呢，更能打动你我。马上为你送出来自彭佳慧《相见恨晚》。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当作前世来生相欠，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 先唱，这有两个二维码，我扫一下。爆米花，还有饮料，东方之初太神奇了。 对，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初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初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初。 下去越是天经地义，有了你这话题就没有空隙，发现这生活有何问题，特别在夜里不用再犹豫，就这样不忍心挑剔，就这样不舍得放弃， 林凡的一首《睡在一起的知己》。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在新好音乐，我是 Kevin。 今天是大雪节气哈，到了这个时段呢，往往在我国的很多地方雪下的都很大了，范围也很广，所以说叫大雪。大雪到来，大雪飘，昭示着来年年景好，人们盼着在大雪节气中看到瑞雪兆丰年的好兆头。当然在寒冷冬季呢，我们一直在期待春天的到来。马上为您送出来自周迅《春天》，一起来听听看吧。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最新好音乐。 色的布谷鸟的我，再没了落叶覆盖着，又怎样温暖呢？我们没想到春天来得那么早，还给你丢在窗角的外套。我们没想到美梦醒来得那么早，剩下这空荡 周迅的一首《春天》，这里是 MyFM 100.5 CCC 新好音乐，我是 Kevin。 爱的课题看似通俗，却总是深不可测，大家都以各种方式试图去抽丝剥茧，找出爱的公式，寻求最佳解答。和王力宏一起成长的听众和观众呢，随着人生的增长，也开始面临感情的岔路。这份对于指点迷津的殷殷期待，或许正是王力宏对于爱的体察，对于爱更透彻的诠释。而在2015年呢，他也推出了你的爱这一张全新的创作专辑，马上为你送出来自王力宏你的爱。我们三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喂，老公。 老婆，假期要加班，鼓浪屿可能去不成了。 啊，可是你说好的。 没关系，我们还有鼓浪水镇。 天津中心生态城鼓浪水镇， 三面环海，风景秀丽，浪漫沙滩尽收眼底， 游艇基地，水上运动中心，四季公园，海洋温泉， 全系产品恭迎莅临品鉴。厦门有鼓浪屿，天津有 鼓浪水镇。 品鉴热线4000-558-558。 MyFM 100.5。 多少年后，感觉像才发生过。记得你说的话，记得你的温柔，在夜雾弥漫中，握紧了你的手。 像是一个出现彩虹，陪着我走，一直到天长地久。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过。终于才明了，哦，你的爱多么重要，再也不会离开你温暖的怀抱。哦，时间的混乱中看到你在身后，就像天使般在微笑，分分秒秒到天荒地老。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从没放弃过。我决定要让你的爱照亮我内心，重新面对我自己，再也不怀疑你就是所有唯一，所有原因。你的爱 周杰伦，关注我，关注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有没 人下了班不回去，十几个人关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说着年头还有什么心情。